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 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9天，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为朋友们带来的是我们最近这一月份啊，给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所做出的一个我们1025动生活的特别节目，那就是冬奥观赛指南，为朋友们介绍我们冬奥这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我们也邀请到了冬奥这些不同项目的专家老师们，请他们去系统的梳理来介绍这些内容。当然呢，我们也会为朋友们去介绍这些项目的发展历程、重点人物、竞赛成绩以及冬奥会期间项目比赛的时间、场馆、观赛礼仪等等这些相关的知识。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为大家介绍跳台滑雪这个项目，而我们的嘉宾依然是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81滑雪队的跳台滑雪运动员姚东姚老师，还是先有请姚老师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姚老师啊。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跳台滑雪啊，它和我们其他这个项目它有一些不太一样，就是它不是每一个项目都会有女子的。 嗯， 就比如说跳台滑雪它只有女子的标准台，并没有女子的大跳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先理解为，因为大跳台的危险性更高，所以我们没有设立女子的项目呢？ 哎呀，其实这个女子项目，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是没有女子跳台的。 哦，都没有女子跳台， 没有， 别说标准台了，整个都没有，只有男子的。嗯、 对、 哦， 然后也是后来发展起来，然后女子台呢，就是标准台，它就是体现一个什么，你一个稳定性，然后一个安全性。 嗯， 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女孩啊都是特别的心细，做什么东西，做什么模仿动作呀，它可能达到效果更好。 男子和女子用的这个标准台我们是一样的高度， 一样的， 一样的场地。女子的这个标准台它所进行的评判和男子标准台的评判都是完全 一 致的， 完全一样。 哦， 就是跳台滑雪它的评判，然后它的动作，它的飞行啊都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就是一个是大跳台飞得更远，给大家更刺激感。 嗯， 一个小跳台呢，就是你能看到很平稳，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的失误。 那女子个人标准台我们也介绍完了啊， 嗯、 再来说一说这个混合团体这个项目啊，我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在今年北京冬奥会当中新设的一个项目。 对，是的。 哎，应该说是别具看点啊。 嗯、 那您跟我们也来说一说啊。 嗯，好的。这个混合团体，我当时我一听到，哎，我也一懵，我说怎么会有混合团体？ 怎么 后来对我就在这个文字上一就猜到了是男女混合、 嗯。那也是按像刚才说的男子团体那样一个组四个人吗？ 嗯，应该是的。 那这个项目我们用的台子依然也是之前提到的标准台吗？ 嗯， 对，应该 是这个应该是标准台。 女子我们参加的不就是标准台吗？ 对，这个是标准台，应该是。 那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它同样和我们之前说的，除了我们在人员搭配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其他的规则呀、要求啊， 都是完全一样， 全都是一样的， 对，完全一样的 啊、 哦。嗯，这个就是体验到什么？你比如说，团体是四个男 的一组，男子团体嘛， 对， 对， 男子团体是个男子一组，但是那我要全方面考虑的话，那你们这个国家女子跳台怎么样啊？ 嗯 啊，女子跳台你单独比赛，那咱来个混合吧。 嗯 啊，可能考虑着这些方面，然后男女搭配看看比赛怎么样，成绩怎么样。 发展水平看看是什么样。 是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现在已经有了女子个人标准台了，就说明已经开始看到女子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进步和实力了。 对， 设置这样的一个混合团体，其实也是为了让女子这个项目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更大的一个发展 的 空间。 是的， 是的，嗯，那我们这几个项目给大家做出了一个介绍啊。 然后再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看不到那么细。 对 啊，不像那个裁判员，他的裁判台是在起跳点和着陆点的中间，他的视野是最好的。 哦、对 啊，而且他的那个观看的那个高度是跟你飞行员飞行的高度基本是一致的，上下差不了很多。 那另外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场地当中啊。 嗯， 我之前看到一些比赛的画面的时候，就发觉在我们最终的这个应该叫着陆区上啊，它是会有很多条线，红线， 嗯， 有的地方好像还会有一些绿色的线， 嗯， 那这些线又代表着什么呢？ 其实我也说过了，当时我们飞得很油的时候是看旁边， 嗯， 它会有个标志，标志牌写的，比如说45米、50米、70米、80米，当正规比赛的时候。你比如说70米它是红线 哦， 啊，80米的以外就是蓝线 哦， 啊，它是有区分的，你运动员是也能看到的，我具体基本上能到什么位置，而且这个对评分评判也很简单了，就 嗯， 你飞到什么距离什么位置就是大家一目了然了。 那它最终判定这个过线是按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的我雪板后侧先落地的那个点来算呢，还是按什么线来算我当时落点呢？ 这个应该是雪板后侧， 就是雪板后侧当时着陆的那一下的那个点，就算是运动员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成绩嘛。 对对对对 啊，这个评判的标准依然还是说，相较于有一些项目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确实看的简单，但是危险度特别大。 对， 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北大湖训练的时候，我们的场地。临测场地就是空中技巧场地。 哦， 嗯，我们场地都是挨着的。然后他们看我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真是疯着。然后我们看他的时候，我说你们真不要命。互相看就是说，哎，我这项目比较安全， 嗯， 他那项目比较危险。他在空中转呀， 对呀， 翻呐。我一看，哎呦，我这太危险了。 嗯， 然后他们看我说，哎呦，你看我们这个多安全，你们那个家飞那么老远，都互相在说。 在我们看来都是勇士啊。 是是是， 这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最终怎么来判定运动员这个就是成绩是在过了多少米嘛？ 嗯， 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也和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夏季奥运会当中的一个项目也有点点像，就是铅球。 嗯。 或者是标枪之类的啊，都是看运动员你最终投下来那个点， 对对， 在哪个点上，然后一测量。当然我们这个是已经有线了嘛啊，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运动员的这个成绩了。 对， 当然杨老师曾经也提到过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跳台滑雪，它的这个雪板是比较有特点的，和平时我们看到这个双板的这些运动项目的雪板，虽然都是双板，但是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 啊，而且手中我们也不需要持滑雪杖的。那这个雪板它应该也是相当的轻啊，有没有一个重量上的上下限的要求呢？ 这个重量就比如说雪服、头盔， 嗯， 所有的雪具要跟这个运动员的体重相衡量，去要求它这个雪板到底要有多重。 哦，是这样子来要求 的。这些东西都是有要求的。它这个雪板呢，它是内部材质像一个蜂窝似的。 嗯 嗯，它就不是全实心的，然后它这个长度呢是运动员的身高乘以1.15， 雪板的长度。 对，可能我们大家都会看，哎呦，这个雪板非常的长。 对， 当时我做运动员的时候，我用的雪板是2.4米。 哇 啊，然后就是你一飞行起来，基本上哎，它这个雪板是在你的耳朵上下。这个左右，但是你人是在基本上你的雪板的1/5的位置，你后面还有一块， 对， 所以它是很长的。 嗯， 然后它这个宽度是11.5厘米，要比高山滑雪那双板要宽一些， 嗯， 比单板滑雪要窄很多。 对， 嗯，然后特别的轻，它的固定器也是不一样的，前面 要卡住你的雪鞋前面那个鞋舌，像是，后面还有一个卡扣要卡到你的后脚跟的位置，就是这个雪板，你要是上来，它也是有限度的，你不会说它一直往上，我们人哎飞到我们人身后面去了，不可能，它永远是保在你的胸前面20厘米左右的位置，保证的一个这个空间。 这是雪板的一个要求。它弄这么长的这个主要目的，还是为了。 一个是飞行的时候，它是贴在我们的身体两侧之后有一个兜风，因为你不可能完全靠你的身体去兜风，那么雪板就是配合你，然后一个飞行，再就是着陆的时候有一个减冲，它这个雪板底下还有一个雪槽，因为它没有两边的钢刃的话，你在着陆啊或者是急停的话，你是停不住。而且它这个雪板滑行的时候很不稳，特别宽，所以它有这个雪槽之后，它碰到雪，它会有一个稳定性。而且你助滑的时候，雪槽它会里面有一点点的风会灌进去，帮助我们那个雪板和雪的摩擦更快一些。 这个雪板它的设计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对的， 啊。 对的，对。 那我们运动员的这个服装呢？看起来啊，它的这个服装和冰上的速度滑冰啊、短道速滑运动员的这个服装又是比较像的，就和我们其他雪上的项目的这个运动员的服装又不太一样了啊。 看着是很像，但是它这个是纤维压缩的，它是有4厘米厚。 4厘米厚， 对， 啊、哦。 它这个衣服，我们要是不穿的话，它就是形成一个像人在那儿站立一样，但是你得扶它，不能让它倒啊。因为你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放松身体就可以了。放松身体，它就会把你的身体给你绷直，然后你放松，然后控制好你的方向就 OK 了。然后它这个是连体服啊，你里面基本上穿一个速干或者是功能衣。当时反正我们训练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条件，穿的都是球衣球裤加一个小薄的。那个薄一点的毛衣毛裤，因为90年非常冷， 是的， 然后 对， 我们那时候的服装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好，我们那个我最开始就特别薄，特别薄，应该是我们国内生产的吧，那也很紧张，我的膝盖都磨破了之后，教练员用那手套的一个背面绞下来绷在我 打的 这个 补丁 对补 呢 丁上了，然后他们说，哎，还挺好看 啊。 的。 真的也是可以看到，就是现代的这些高科技给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说白了，这个服装它更大的作用就是帮助运动员减少风阻嘛， 对，减少风阻， 而且还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吧。 能够起到保 反 暖 正 作 肯 用， 定是比您当年那 对， 什么 对对 要强很多的 对对，对， 啊。 是的， 那这种服装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游泳衣，它就是这个紧身效果是非常非常强的。啊，那我们这个服装它也会有这种就是很强的紧身性 它是贴合，它不会绷得你很紧， 吗？哦， 它是贴合你身材，基本上是运动员都要量身定做的， 哦， 它就是你没有不会有大的地方，也不会有宽的地方、肥的地方，你比如说，腋下，它的你要是一个尺码出来的话，你这个腋下有可能会大，有可能会往上兜，我基本上一线运动员的服装都是要量身定做，然后你的身体体重，然后达到这个服装它要有多厚，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每一位运动员他的这些装备的重量可能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身材上有没有要求呢？我也很好奇。 这个就不能说对运动员有什么要求了，这个是所有运动员可能都有要求，对，因为你脂肪不能过高，然后对你的爆发力啊，然后还有你的肌肉耐力性啊，你像我们这个，你的身材不可能特别胖，然后你在空中飞行，我估摸也飞不起来。所以 对， 每个运动员的身材，大家能看了，就是体脂特别低，他的肌肉线状特别好。但是我们这个跳台滑雪，他的那个腿部力量特别发达，上身力量就是保持一个 运动员的一个状态啊，就没有特殊的要求，不像说你练得特别发达，然后你肌肉特别壮实啊，没有。 倒也不用那么。 但是他的腿部力量特别壮，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腿部，我一绷紧一摸全是硬块，而且我这么多年，虽然我现在健身，我从运动员下之后，我腿部没有健身过。 不需 然后 要 对， 是吧？ 没有过多的脂肪，一掐就是比那个纸要厚一些，但是没有脂 哦， 肪，腿部没有脂肪，这么多年也是没有脂肪。 就积累的到现在，您都可以叫吃老本儿。 对，我一直在吃老本儿。 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项目，就比如说短道速滑，特别明显。大家知道这个短道速滑运动员那个大腿肌肉，因为他们需要爆发力嘛，特别强。那我们和他们的这个类似吗？会？ 不会累死， 不会的 他们是耐力，对，他 啊。哦。 们要持久性，我们就是一个爆发力，就在一个瞬间，但是我们这个腿肯定比不上他们那个大腿，他们那个大腿就是特别粗壮，然后肌肉特别发达，因为他在不断的滑行，不断的要前进，完全是靠腿部力量去蹬，去前进，而我们这个是什么？是用你的起滑一个俯冲。你只是在跳点的时候用你腿部力量跳出去就 OK 了。我们这是要一个爆发力，他们是要一个持久的一个耐力， 就 然 爆 后 发力加耐力。 对爆发力加耐力，所以说这个两个的肌肉现状啊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 哦， 但是我们完全也是跟他们那个比不了啊，确实比不了。 运动项目还是不一样 对的， 的啊， 对的， 所以对于运动员的要求肯定也不同。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吧，跳台滑雪这个项目啊，就像我们之前曾经说到过的，第一届冬奥会它就已经是加入其中了，也可以说是冬奥会项目当中的元老项目了。那可见它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应该还都是比较不错的 是的。 啊，不然的话也不可能一直让它在这个冬奥会当中成为一个固定的项目嘛啊。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在这个项目当中一些比较优秀的运动员？ 现在的你看，上届奥运会，我们中国女子常青月，对，她是女子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跳台与滑行运动员， 是，又是这个女子个人标准台，本身 对， 这个项目也是里面 然 比较 后 新兴的 她也是我老家吉林通化的运动员，我也很自豪， 嘛。啊， 对， 是。 对，虽然成绩不算是太完美、太理想，但是我们能上到这个舞台上。 对 我们就 对， 有以后的发展， 是的， 对，所以对他们有一个鼓励。 嗯， 还有国外的，就是，哎呀，比较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日本运动员， 哦， 他叫葛西纪宁， 这位跳台滑雪运动员， 对，他是72年生人，他参加奥运会参加了8届奥运会， 哇。 基本上就是像40多了，他还在飞。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对于运动员年纪上的要求不会太过于苛刻？ 我们这个不像说别的运动项目，它是有你的耐力，还有你的身体的很年轻的一种状况吧。我们这个就是啥，在你的控制力和你的爆发力就那一瞬间，你也可以选择一直持续干下去。 而且他因为有丰富的经验了。 对。 反而可能会更好的利用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优 是 势， 的，是 避 的， 免一些自己因为年纪上所导 对， 致的一些劣势。 所以他算跳台的一个传奇人物， 哦，参加了 不 八 老的 届 神话， 啊，那是不是这也能够看出来，就是在跳台滑雪这个项目当中，日本应该还是成绩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的，是的，在亚洲现在跳台滑雪成绩最好的就是日本选手，在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特别是男子吧，他们那个技术啊、水平啊，都要是高一层的。他们在奥运的舞台上也是一直在冲冠，也一直在夺冠。 亚洲以日本为代表的啊，是属于跳台滑雪这个项目发展的是不错的。 对。 我们的水平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我们现在应该算在一个目前为止啊，现在运动员的级别是中上水平。你看我们现在我也有关注，视频啊，或者是有些新闻啊，我们运动员现在飞到大跳台，飞到120多米，都是有的。 还有最好的我看到飞到130、140，成绩也都非常突出。这个就是我们的科技不断的发展，训练的条件也跟上来了，我们的技术运动员的素质也就是都上来了。 是的，这是我们和近邻的一些成绩。那这个全世界呢，之前您不是也提到过吗，跳台滑雪这个项目其实是非常受欧美朋友们的欢迎的。那在欧美它的这个发展又是什么样子呢？ 哎呀，在欧美的发展它就持续的一种很高的一个热度，然后他们的追捧就有点像我们国家的乒乓球一样他们要求的是勇敢者的游戏。而且大家也能看到这个项目确实是一项勇敢者胆大的人去可以去做的。但也是得有技术的 支持 啊，对，支持，然后技术的训练，滑行飞行，所以他们感觉做跳台滑雪运动员然后能自我飞行不借助任何外力的话是一个很勇敢人去做的一项运动。所以他们做的也非常好，一直非常好，我们国家也一直在学习他们的技术，学习他们那个科学训练方法，包括他们自我飞行好像现在是最高的记录将近快达到150米。 哇， 他这个就不是在比赛，他就是在表演表演当中他有可能把这个起滑点起高一些 就比我们的大跳台甚至还会高。 它其实大跳台的起滑点它也是有分好几个的。你这个起滑点可以往上挪也可以往下放。 对。 但是我们国际雪联有一个标准要求它定在什么位置大家就在同一等的位置。它要是有调的话就是也是微调。比如说就一个台阶往上一个台阶往下一个台阶。但是听众们有可能又问了那。跳下去五个人了是在这个台阶要是往上调或者往下调了怎么办他这个也是会达到评分里的。你比如说往上调了你的速度快了可能评分就要往下调一点。你往下调了起滑点对速度慢了那你的给你的分值高基础分可能就高一些。 多一点。 对所以都不一样的。有可能他们国外比赛的那回我看是将近150米他应该是起滑点应该会稍微高一点。 对。 因为要不然他也没有那么 高的加速度了嘛。 对他就是为了挑战一个极限挑战一个人自我飞行的一个远度和时间。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姚老师和大家分享跳台滑雪这个项目。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姚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心花怒放，表白。 长彩虹一种种盛开。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跳台滑雪这个项目，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81滑雪队的跳台滑雪运动员姚东姚老师为我们介绍吧。那欧美国家的话，以哪些国家比较有代表性呢？ 基本上就是挪威。 哦，之前说了嘛，从他们那儿发源的。 对，然后芬兰现在那个运动员的成绩也是很棒的。 哦， 就以 北欧 这一块儿，他们这几个国家来发展。 哦，另外我们之前还曾经听您提到过一个，就是关于风速、风力给运动员的这个成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再加上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项目它本身是一个户外的。他就需要看天来吃饭。那比如说天气有一些变化，可能就会对运动员产生一些影响。而且运动员他这是一个一个出场嘛，第一个出场可能和第十个人出场天气就已经发生了变化，风速也会有变化。 是的。 那在这方面也是像您之前提到的吗？会根据比如说给运动员造成的一些不利，我们就适当的给运动员去加分吗？ 他不是说要给你加分，他是要看这个风向，是怎么样？它有个起评分，起评分高，起评分低，就是看这个风速，它也要看风的风向，来去做起评。你比如说，我现在所有的风向都是特别好，我是逆风，然后风速也不是很大的话，我起评分可能就稍微要低一些，然后你要是顺风的话，或者是侧风，可能起评分要稍微高一点。但是这个分数也不会相差的很大，一般的话比赛日它这个也是要求的这个风都是很稳定的， 它对于现场风速是有要求的。 对，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我连续刮大风，我这个比赛是完全比不了的， 就没有办法进行。 对，没有办法进行。你像我们这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可能滑雪爱好者都知道，崇礼要一刮起白毛风特别大。在山顶上要是刮大风，那七八岁的孩子你不拽他，他往山上跑。 哇， 你像这种情况这个比赛完全就比不了了。你比如说这个比赛还有空中技巧可能都比不了。他就要往后延期比赛日。就挑一个比较风和日丽的大阳天，然后去来进行这场比赛。 就是风给我们造成的这个影响的确是会有啊， 而且也会很大。 那当然这个像刚才说的，就是这个风速对现场产生的一些变化和影响，大风可能我们会及时的就把今天的比赛可能就要延期。但是这种微风它可能是实时的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是比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去观察一下这个风呢，还是说实时的都会进行调整？ 这个是实时的。 哦， 对，实时的，所有的那个所有的数据都会在总裁判那儿。 嗯， 比如说这个风现在马上风不好，比赛它是停止的。 哦， 对，所有运动员也都是要在那儿等候的。然后等候之后看这个风可以了之后，运动员再上来，有可能你上来的同时你还要再下去。平昌的时候我看那女子跳台，我们国家常新月上去的时候她就下来了，风速不好。 哦， 对，下来然后她又上去，第二次她是完全跳了，完成跳跃了。但是那个国家是哪个国家我就忘了，她是上去之后然后下来了，然后比赛就停止了，所有裁判员给运动员铺那个毛毯，盖毛毯，防止他们的身体， 啊， 对，防止身体过冷，因为风真的很大。 哦， 所以比赛停止，等到风降下来一点之后，然后再继续 比 赛，比 赛继续。 对，这个都是要裁判长去掌控的。 哦，那都是裁判给指令吗？ 对， 这个， 都是裁判长，裁判长去给指令。 哦， 打分裁判也是没有权利说，现在要比赛去 不可不可以？ 对， 哦， 因为这个风刮起来，它要是风很大的话，你不知道它这个风它会有什么变动。有可能我运动员哎一说可以了，运动员开始穿板，穿板往上走的同时刚做好，哎，这风变了，变了，然后是有可能是旋风，有可能大侧风，裁判长一看，哎，这个不行，停止比赛，然后运动员还得撤回来。 而我们的这个跳台滑雪比赛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比赛一般会进行几轮呢？ 两轮比赛 啊。 哦，对，第一轮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世界积分排名，倒序罚，也有可能是抽签， 不一定。 对，基本上应该是按世界排名积分排名， 然后是倒序。 对，倒序， 那也就是说最好的是最后出发。 对，因为这个场地它也不会像双板啊单板啊，你先发的运动员会滑出来，有滑出沟， 对， 滑出坑，这个不会有。然后第二个也是第二发也是倒序，就比如说我上把的成绩我是最好，我就是最后一发。 那一般啊，我们最终看的都是他第二轮的这个成绩，对吗？ 对， 第一轮只是相当于可以理解为是算作预赛。 他是怎么是这两个成绩的相加，应该是 哦，一个最终的分数。 对，一个最终的一个分数。你不能说我第一跳哎我特完成的特别不好，那你第二跳完成特别好也是基本上也 不够 的。对，就是这两个成绩相加一起看怎么样。有的时候你看最后一跳，最后的后三跳吧，这三个运动员跳的时候，基本上第一个运动员跳下来之后他就能算出来倒数第二个运动员和第一个运动员他俩跳多少米就能超过他， 哦， 能夺冠。特别最后一个运动员，只要是说他飞过，比如说飞过80米，哎，就超过这个分值了， 对， 他就能夺冠。解说到时候也会告诉大家啊，只要发挥好达到多少米，就夺冠了。当时他一飞大家一看，哦，过了，行了，基本上了， 稳了。这个的确也是在看比赛的时候啊，到时候大家就明白该怎么看了。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得前提先跟大家说说，想要看比赛我们得知道他比赛的时间到底是什么。那杨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比赛的时间是2月5号。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冬奥会刚开幕， 对， 第二天跳台滑雪的比赛就开始了。 对，4号开幕，5号就开始，进行比赛了。 嗯， 有5号、6号、7号都会有我们跳台滑雪比赛，但是呢，这个要到时候看，天气什么样？ 对，咱们这个 能不能正常比下来， 要靠天公作美的， 对，也都是说不准的。还有我们这个是12号，也都是有我们的比赛的。 但是呢，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它还会有一些变数在里头， 有可能会有变数，比如说刮大风了， 嗯， 真的是可能比不了了。关注一下这个到时候发布的比赛信息吧。 对，我们到时候也会及时给大家去更新一些比赛的时间表嘛。 是的。 哎，那还有一点，刮大风了不行，下雪了行不行呢？ 下雪可以的，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下雪是没问题的。 反而在雪中看运动员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精彩的飞跃，应该是非常非常美的啊！不管是运动员还是观众，都会觉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觉得有些项目在下雪时候看冬奥会是感觉更理想。 就这才是冬奥会的感觉那种 啊， 就是说下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不会有影响，我们可以正常进行， 对，可以正常进行。 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比赛的场地了。杨老师曾经跟我们提到过啊，咱们的这个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但是我们可能更熟悉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被大家亲切的昵称啊， 雪如意。 是的，那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个雪如意啊。之前跟您的这个沟通当中也有所了解，您已经到我们的雪如意去亲身感受了一把、 对的对的对的，有幸去过两次了已经、然后也做过别的节目，然后来介绍这个场地。其实真的我第一次踏入这个场地的时候就是一种震撼，特别震撼。它不是说你在电视上看一种宣传片那种视角看的话你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作为一个跳台滑雪运动员能站在这个场地上，而且是我们国家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我真的当时哎呀我特别自豪特别骄傲，我站在场地上我就汗毛身上的汗毛全是炸的、就特别激动，就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有没有想穿上板子再来一下？ 其实真的很想穿上板子。我做东梦之约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的队友就说：“你为什么不穿板蹦一下？你为什么不穿板跳一下？”站到那个场地上，然后看他的雪如意，还有顶上那个大观景台。然后一看就，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一个场地，可能这个是目前为止世界最棒的一个了。 对，就像您之前曾经谈到过啊，我们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曾经很羡慕日本，他们有夏季的这个跳台，然后他们的一些技术啊这些都要比我们更先进，比我们发展的更好。 是的，是的。 但是到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自己拥有的我们这个雪如意，这个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还有就是像您说的站在它的这个里面的时候去亲身感受一下那个现场，是非常的恢宏的，非常的有气势的。其实我们看雪如意的一个远景图的时候，或者说是一看一些这个宣传影像的时候也感受得到，就是它真的非常美。虽然它是一个极限的，我们听起来是一个充满着刺激这种感觉的的项目，但是它首先给我们感觉的是它非常的美，就像我们经常说咱们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如意的这个形状嘛，所以我们才管它叫雪如意的，就是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美与刺激的这种双重的感觉， 对， 是真的需要亲身的进入到它里面去感受的。 其实要是有机会，然后大家应该去参观一下，特别的漂亮。还有它的晚上那个灯光，它一打开之后然后特别的美，它不光是一种照亮这个如意，它是让这个如意发光。因为我们都可能看这个，比如说看西游记也有如意，如意它是一种神话的发光，但是我们这个是给它打造了一个灯光，让它活灵活现的展现，就是哎，我们是一个神物，真实的摆在了雪场上， 对， 然后还是我们的一个跳台滑雪场地， 对， 可以想象我们那个运动员在我们自己如意上去飞，一定会让我们也如意， 对，让我们称心如意啊。 对 对, 对， 并且我觉得刚才提到如意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同样也要佩服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设计者们， 对， 他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如意和咱们的跳台滑雪的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 场地 做了一个最完美的结合。因为我们的跳台滑雪它这几个，比如说我们的起滑区、起跳区，还有着陆区，到最后的这个 急停区， 如果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角度，其实跟我们的如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非常像。是的，因为它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场地就特别的好呢？因为它是依山而建，它的起滑区和你如意上面那个观看台，它不会说拔地而起，它是在你这个山上依山而建，就是完全顺着你这个山形下来的。 对， 啊，所以他就像一个如意睡在啊这个山以上一样 对， 啊，所以这个设计选址还有这个地理位置都是特别完美、特别理想。 对，再加上上面那个观景台，您提到的，哎，从上面看我们整个这个跳台滑雪的这个场地， 对， 那也是非常的恢宏的啊。 对，它的视野特别宽阔，然后你的冬季两项场地还有越野场地都是一目了然的，都在你的视野下。 啊，放眼望去，我能看 对， 到不同的场 对， 地 都 啊。 能看到， 对，所以的确，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啊，我们的这些场馆，每一个场馆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让我们朋友们可以去感受到一些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在里面的体现，但 是 同 的。 时又是和我们现代的这些不同的运动项目做了最好的一个结合。当然，就像姚老师之前也谈到过的嘛，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我们的雪如意，去感受它的这个美。那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也许对于大家来说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就是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比赛。 对，看比赛。 那我们到现场去看比赛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看这样的一个比赛，您能不能也给大家做出一些观赛的提示呢？ 其实他这个观看，观众席是在我的集听区的左右方向和你的前面的方向，然后它也不会是室内的，那封闭场馆，它是全是场空的，对，全是敞开式的场馆，我们这个看，你只能看是运动员一个起滑，然后一个腾空， 没有那个裁判员那么好的视角， 对，没有那个视角，那就是最完美的视角，就是在这个场地的两侧。 反而在两侧 对， 是更 因 好 为啥？ 的。 你要起滑的时候，你一看，哎，这运动员冲刺了，冲刺了。我们这个一看也能看着冲刺，但是是一条线儿， 对。 对，能看到他一个正脸儿，而且飞行的时候也能看到，哎，只能看到这运动员做的成绩好的话，只能看到一个头。在这看着两个板在两边，运动员最终是要到观众台这块停留， 对， 对，搁这儿急停，让大家能看到这个运动员。看的时候，大家可以戴个望远镜，去看一看这个是不是我们国家的运动员，然后看看他的那个面部表情。现场体验之后，回家看那个直播 回 回放， 放，对， 对，那个是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到时候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些看点吧啊。 是的。 那我们在观赛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礼仪需要提示一下大家呢？ 其实这个也没有太多的就是要求吧，你就不是说啊，不要去大声喧哗呀，也不要说，但是你肯定不能说带一个大音响或者带一个大扩音器，我那儿特别的喊，因为运动员他也有一个专注力，就是专注什么？我比赛之前，我都会闭目一下看，就是我回想一下我自己的动作，回想一下我空中的姿势，然后起跳点的实际的掌握，他都要去冷静的去自己做一个意念的一个动作 再 的 把 完 动作 成， 给做一遍， 对。 对。 然后他到起滑点的时候，他要完全在看什么，他就要很专注的看教练员的给的指示。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帮你真的是拿大扩音器又喊这又喊那，然后他可能会影响运动员就出发，他有可能你滑行的时候他也是助滑的时候他一直在盯着跳台那个跳点，你要是有一个特别躁的噪音的话，也会可能对运动员心理有一个影响。我们看的时候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的交流，即使就是你稍微声音大一点，你去说话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毕竟我们是户外嘛 对，确实是户 外。 对。 你看那个在国外比赛的时候，人家就是什么就没有别的，但是他们会有吹个小气喇叭，然后简单的蹦跳啊，自己就是在那一种娱乐呀，这个都是可以的。因 对。 为你不能很规矩的搁那儿坐着看，一看就是太板死了也不好。 就是不同的项目，它有不 对。 同的观 滑 赛的 雪， 方式 对，滑 嘛。 雪就是让你娱乐起来，让你动起来，让你欢快起来。 说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室外运动， 对对 我们 对， 还是需要动一动，要不然 对 会 对 很冷 对，对，确实，崇礼真的要保证体温啊，那边真的很冷。 对，大家一定还是要 穿暖和了， 对，穿暖和，多穿，而且还得要多穿一点。 对，毕竟我们全程如果想要去欣赏这个比赛的话，时间其实也不短的嘛。 也不短的。 对， 他这个要是晚上比赛的话，应该是最理想的。 哦， 对，因为他的，晚上的灯光啊什么是最棒的，是晚上。 啊。 第一天，下午也有，晚上也有，下午是。五号是2:20到3:30，晚上女子决赛是6:45到8:20。 那其实是就像您说的嘛，最理想的时候、啊。 对，最理想的。然后它晚上灯光全部打开，照亮光，还有它的一些配射的一些光全打开，就真的太理想、太完美了。 对， 建议大家啊去晚上观看这场比赛，白天其实也挺漂亮，但是晚上。和白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嗯、 就是我们在晚上看运动员在夜空当中去飞行的那一段时间啊，真的是非常美的一种享受了、啊、 特别美。 对，我们给大家做出的这个提示就是到时候我们在现场如果有机会的话去观看我们这个跳台滑雪比赛的时候啊，大家做好保暖的工作、 嗯、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对运动员进行适当的这些鼓励加油，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甚至可以说我们先开始的一些鼓励加油他们都未必听得到。 对， 因为他们在出发那个地方还是比较远的嘛， 你的欢呼声你的加油声其实运动员只能看在你的手势因为他会屏蔽任何，然后而且离得还很远， 对， 他听不到你在喊什么，他只能听到观众们就搁那儿一起在欢呼 热烈的呐喊声、啊、 对，他最主要的他屏蔽你了之后他看在看教练员。 对、 嗯、 而且就像姚老师提到的，运动员最终到达这个急停区的时候、 嗯、 他其实是离观众最近的时候， 最近的 那时候我们其实给运动员鼓励欢呼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没问题，他都能听到呢， 大家给他们一些这样的激励， 很需要，然后运动员也会主动过来，就是他会转过来身跟观众们去打招呼，然后挥手，然后下场了之后都会跟观众去互动。 是的、 嗯、 这也是我们看现场比赛大家最希望的一种互动嘛，就是我们和运动员是有互动的， 对对对对， 给他了激励， 对对对， 然后他从我们这里得到了力量，有了更好的发挥，并且这个因为是奥运会的赛场，我们会看到各国的运动员，其实在那一刻我们也真的是能感觉到就是大家一起的这种共同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这种精神嘛、啊、 是的是 的, 是的， 所以的确通过姚老师的这个介绍，我们今天对于跳台滑雪这个项目啊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更希望的就是大家通过我们到时候奥运会的这个比赛，大家可以一起去感受这项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份独特的魅力、 嗯、 尤其是在运动员他飞翔的那个过程当中，他的那种有点像与世隔绝的感觉啊， 对， 让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不管是在现场观看还是说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时候都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份特有的魅力啊。 是的， 那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姚老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 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2点钟以及明天的清晨5点钟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 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姚老师。 好，不客气，再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零。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